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李健演唱的《绽放》。 在生命最 听是谁在唱歌， 听是谁在唱歌，还是你心里的盼望。 蔡琴渡口， 让我与你握别。 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王菲玄牧， 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 沙宝亮暗香， 让爱 孙楠是否爱过我？ 有谁能告诉我你是否爱过我？ 金海心猫咪森林， 离开这里去哪里，跟着你不顾危险我可以。 王力宏大城小爱，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 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某月某人呀。 我们说好， 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也要做朋友。 辛晓琪两两相望， 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 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我们期待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 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邰正宵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杨宗纬张碧晨演唱的《凉凉》，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布拉格广场忽然的走了。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李健演唱的《绽放》。 Thank you. 这碧水月下摇晃，每一刻水煮一盏风，在生命最 穿越海洋，穿越海洋。 和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很远海洋。 这首《听是谁在唱歌》收录在刘若英2004年发表的专辑《听说》当中，由刘若英和黄韵玲演唱，姚谦作词，黄韵玲作曲。这首歌也是电视连续剧《候鸟一人》当中的主题歌。继续来欣赏蔡国权的粤语歌《如梦初醒》。 我心不止多高兴，梦飘过，红霞又再高兴。曾为某些人，曾为某些情，曾做某些草率的决定。能明白之时，能容纳之时，人人自己各有各处境。同负手感情，情路已单程，从遇那刻不懂得反应。谁编写这日后的剧情，然后我需假装如是的冷静，承受这不改的决定。我在如梦初醒，心里在叹一声，突破今天也要二人来任性。我在如梦初醒，再换你一声，是我不该错用这。某些情，曾做某些草率的决定。能明白之时，能容纳之时，人人自己各有各处境。同负上感情，情路已单程，从遇那刻不懂得反应。谁编写这日后的剧情，然后我需假装如是的冷静，承受这不改的决定。我像如梦初醒，心里在叹一声，突破今天也要二人来任性。我像如梦初醒，心里换你一声，是我不该错用情。我像如梦初醒，心里在叹一声，突破今天也要二人来任性。我像如梦初醒，心里换你一声，是我不该错用情。 下面我们来听蔡琴演唱的《渡口》。这首歌呢，被很多朋友当作音响的试音曲来听，因为在歌曲当中，蔡琴把开口音、闭口音、鼻音等等婉转的运用其中，所以就很容易发现音响设备在某个音色上的缺陷。来听听吧，这首深情的离别之歌《渡口》。 让我与你我轻轻抽出我的手，直到思念从此生根。 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有个天涯。让我与你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有个天涯。 听到的是陶喆演唱的月亮代表谁的心。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下面我们来听朱桦的歌曲《咔》。这首歌是歌手费翔第一次担纲制作人而推出的歌曲。 心不心不，用对我心跳不已。

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这是一首张震岳演唱的《再见》，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于云。这时段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关淑怡演唱的《难得有情人》，王菲的《玄牧》，沙宝亮《金粉世家》的主题歌《暗香》，和孙楠的《是否爱过我》，以及金海心演唱的《猫咪森林》。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轻快温馨的浪漫情歌，是关淑怡演唱的。难得有情人是电视剧《新婚蜜语》当中的主题歌。 沿着一点

这是沙宝亮演唱的《暗香》，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歌手孙楠也曾经唱过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让人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当中的歌曲《是否爱过我》，旋律优美，很有画面感。 蔓延。

生里的路，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 其实，在2006年，他已经拿到了这首歌，但是为了让他有更好的效果，一直推迟到2007年才发表。他对这首歌非常钟爱，觉得歌词写得非常真实。他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情当中迷失的人，尤其是那些明明是两个人从校园里走出来，却在人海当中变成只有一个人的故事主角。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 会成为别人的某某。又到分岔的路口，你想做我想要，我们都强忍着不曾回头。我们说好下个永恒里面再碰头，爱情会活在当时光渐渐白最后。下一次如果邂逅，你别再那么瘦，我想一直沦陷在你的 我就是不懂温柔，不够纤细，不能了解你。到最后，我们的爱降到谷底，后悔已来不及。被你乱，你被你自己，固执地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我就是不会放弃，不想逃避，不能没有你。好让寂寞沉沉沉到心里，沉默的夜色里，你的脸却分外清晰。寂静的车厢布满了冷空气，半截我就要离开你，还在眷恋着过去，还伤心不羁，强迫自己要把记忆抹去。车票上的印记，刻下的回忆，还要多少时间堆积？浪费不堪的远行，装不满的行李，强烈浮现眼前点点滴滴。我就是不懂温柔，不够纤细，不能了解你。到最后我们的爱降到谷底，后悔已来不及。被你乱，你被你自己，固执的吵相反的方向离去。我就是不会放弃，不想逃避，不能没有你，只好让寂寞沉沉沉到心里。沉默的夜色里，你的脸却分外清晰。寂静的车厢布满冷冷空气，下的回忆还要多少时间堆积？狼狈不堪的野心，装不满的心里，强烈浮现眼前点点滴滴。我就是不懂温柔，不够纤细，不能了解你。到最后我们的爱降到谷底，已来不及。被你乱，已被你自己，固执地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我就是不会放弃，不想逃避，不能没有你，只好让寂寞沉沉沉到心里。 到的是周传雄演唱的末班车。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有一首插曲叫《两两相望》，由辛晓琪演唱，词与曲的结合非常完美，在充满惆怅的旋律当中有一种沧桑的感觉。 很多微笑的话像一番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呼啸着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一间房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声音。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不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 夜空中最亮的星，是现场演唱的版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继续来听杨宗纬和张碧晨演唱的《凉凉》，这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片尾曲。 天生的 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余云主持。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为您送上的是古巨基演唱的《夏天的童话》。 那一年的夏天，我们刚满20岁，都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焰。我不相信我们的爱像他们说的，不等不了风雨，存钱只够离开那里。那一天的约定，两个人的远走高飞，我只没有望见你却是月。我一个人独自穿过没有月亮的天夜，我不敢哭，只担心你受的委屈和痛苦。那一天到现在想起来还会有哽咽，那一天 小天。夏天，我们根本二十岁，都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焰。我不相信我们的爱像他们说的，挡不了风雨，突然间只够离开那里。那一天。两个人的远走高飞，或者没有望见你却是月夜，我一个人独自穿过没有月亮的天夜，我不敢哭，只担心你受的委屈和痛苦。现在想起来还会有哽咽，那一天那一年，那样的爱一辈子还能有机会，那记忆只剩一家里的旧照片，那回不去的童话，那一天那一年，那永不后悔的认真的誓言，那样的爱一辈子还能有机会，那记忆只剩你家里的旧照片，那回不去的童话就葬在夏天。 到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结束了。明早5点到7点，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徐小凤《一帘幽梦》， 公子一帘幽梦， 齐秦《花季》， 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 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 真心真意过一生， 包娜娜《365里》，月亮惹的祸，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 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 刘德华梁朝伟演唱的无间道， 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 许茹芸独角戏， 没有星星的夜里， 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爱要怎么说出口，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爱上一个不，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许巍《礼物》， 在一瞬间开启， 周华健《朋友》， 朋友一生一起走，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的老歌《布拉格广场》，这是电视剧《上班女郎》当中的主题歌，也把它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明早我们再会。